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九课，重点语句是 何時からですか？ 从几点开始？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是铃木教授的课，好像有什么通知。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九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何時からですか？ 从几点开始？ 明日健康診断があります。 何時からですか？ 午前9時から11時までです。ここに8時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 我来讲解一下。铃木教授说、 明日健康診断があります。 明天有体检。 明日 是明天。今天是 今 日。昨天是 昨日。健康診断 是 健康。 健康和 診断 诊断的合成词。 あります。 是有的意思。既可用于现在时，也可用于将来时。 我们学过あります表示物体的存在。除此以外，还可以表示将要举办某种活动。 是的，在这里呢，就是将要进行体检的意思。安娜问道。 何時からですか？ 从几点开始？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何 是几？ 几 是点。 何時 就是几点的意思。 から 是从，是表示时间或场所起点的助词。 何時からですか？ 铃木教授回答说： 午前9時から11時までです。 从上午9点到11点。 午前 是上午，下午是 午後，九時 是九点，是由数字九加上表示时间单位的量词几点构成的。 我们学过九有 Q 和 Q 两种读音，能不能说 Q 几呢？ 九的后面加上几只能读作 Q 几。另外呢，四点不是 Yon 几，而是 四時。 から是从，是表示起点的助词。 十一時 是十一点。 まで 是表示时间或场所终点的助词。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十一就是十，十加上一七一，读作十一七。那十二是不是十加上二？二读作 juni。 完全正确。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一点到十二点的说法。一点 一時， 两点 二時， 三点 三時， 四点 四時， 五点 五時， 六点 六時， 七点 七時， 八点 八時， 九点 九時， 十点 十時， 十一点 十一時， 十二点 十二時。 铃木教授接着说， ここに八時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 请八点半在这儿集合。 ここ 是这里， に 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八時 是八点， 半 是一半的意思，一个小时的一半，也就是三十分。 八時，八点加上半，半就是八点半。 对，八点半后面的に是表示时间的助词。 你有很多种用法。 是啊。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九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何時からですか？ 从几点开始？ 明日健康診断があります。 何時からですか？ 午前9時から11時までです。ここに8時半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的绘画中又出现了动词的贴形。集まります，集合的贴形，为什么不是集まりで，而是集まって呢？ 我们来请德勇老师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把 mas 型的动词变成 te 型的基本变换模式，就是直接把 mas 变成 te。今天呢，我们再学习另外一种模式的变换方法。属于这种变换模式的动词 ，mas 前面的一个音节也要发生变化，像 集まります、 集合这样 ，mas 前面的音节是 li 的时候，要把 li mas。变成促音加上 te， 集まります变成 集まって。 mas 前面的音节是一或七的时候，也要变成促音加上 te。同样，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是 mi、ni、bi， 则要变成 nde。例如， 読みます。 读变成 読んで。 好，让我们用口诀来记一下。我把变换法则变成了口诀，意思是 mas 前面是一七li时，要把 mas 前面一个假名和 mas 变成促音加上 te， 如果是 mi ni bi 则变成 nde。mas 前面的音节是 ki 的时候，则要变成 ite。 聞きます。 听变成 聞いて。 如果是ぎ则变成いで。 急ぎます。 抓紧变成 急いで。 只有 行きます。 去是个例外，变成 行って。 好，我们还是用口诀来掌握这部分的变换法则。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ギリギリ， 这是下雨声吗？ 很遗憾，不是。这个词呢，表示时间或是物品没有赋予的样子。比如可以说， ギリギリ， 好容易赶上了约会的时间。还有类似的说法， スレスレ， 表示差一点就要超过限度的状态。比如可以说考试 スレスレ， 将将及格，或者说差点没及格。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ギリギリ 和 スレスレ。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据说数字的读法四要是说成西，就会联想到西死；九要是说成哭，就会联想到哭苦。所以有的医院或酒店不设这两个号码的房间。好，听众朋友，第九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何時からですか？ 从几点开始？ 下节课的绘画是有关体检的。 欢迎您到时收听。